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好在白天的扩散条件还比较不错，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好，最高气温呢能够和昨天基本持平，中午前后天气会感觉暖和一些。这样的天气呢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也适合开窗和通风，但是天气干燥应该及时补充水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 15%， 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温度-4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比较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1.3， 处于畅通级别。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边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3，大年初七 没错， 我们在这里呢又相聚了。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怎么这么快又见面了呀？ 那在这儿先给大家拜个晚年。 是，你没听懂我这句话吗？怎么这么快又见面了呀？ 你觉得没放假呗？ 这个年没有过够是吧？ 这个快乐的时光，幸福的时刻，往往都是短暂的。 哎，越是短暂越是要珍惜啊。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活当中的每分每秒每一天都当作快乐去度过的话，那其实快乐的时间和总和还是非常长的。 就尤其每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们觉得都跟过年一样。 嗯，我们方大同又回来了。 呵， 新年新气象啊，新年得有新的感觉。 哎， 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帮帮团里吧，我感觉就是每年呢大家还是特别怀旧，还是希望呢留住曾经的那些感觉，不要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因为习惯就是一种习惯。 本来生活就是你慢慢养成某种习惯了， 就跟我们每年看春晚似的。你说这春晚吧，我估计没有一个人啊，不是没有一个人，就是没有很多人会不错眼珠的从头一直看到尾。大多数可能是哎看一会儿，然后歇会儿聊会儿天或者干点什么，哪怕你上个厕所呢。 你想说什么？ 我们要说什么呀？我说它挺好的呀，它是个伴随性嘛。 你要说春晚的节目不好看吗？ 那是你说的。 其实真的就像你说的，它就是跟那个时间长了以后左手拉右手的感觉一样。你说没它吧，真不行啊。要不然你想那大年 三十晚上，你说要没春晚， 那叫三十吗？ 对呀、啊，它不完整，这个年过得就不全乎。 对，所以呢，就像我们这个广播的这个背景音乐似的， 对， 它得在那儿， 对， 对吧？您喜欢看哪个呢？你就过去瞅一眼。哎，您这会儿呢，觉得这个节目我不喜欢， 哎， 唱歌跳舞的我不喜欢，我喜欢听戏，那您就待会儿再看。 是， 它就是必须得在，必须得有。 就是大家现在也从这个一个阶段过渡到了另一个阶段啊。 嗯，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啊，太好了，太棒了。太精彩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哎，怎么老是这些呀？怎么老是这些节目呀？怎么老是这些人呀？怎么老唱那难忘今宵啊？就开始不满意啊，不满意，然后大家就争论，怎么才能让它更好呢？怎么能让它更新鲜呢？怎么能让它更精彩呢？到现在慢慢变得习惯了，哦，其实它就是那样，哎，它那样就行了， 嗯， 哎，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就是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个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你还真别换。 哎、 换大发了还就有人不干， 你换成大鹏说相声不一定有人爱看呢。 好了，新的一年呢，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呢像老朋友一样，老时间老地点这样的伴随大家啊。有一个事儿说一下，就是春节呢有几天是放假的，我发现呢有不少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微信，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它只能储存最多五天的消息， 嗯， 所以您前五天发的信息不知道您发什么了啊，我们这儿都看不见了。哎，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特别是一些求助的问题啊， 对，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重新直播开始的时候呢再重新给我们发送过来。 嗯， 我们在大年初五的时候啊给大家发了一个春节特刊，叫做帮帮团里的温暖，好多听众给回复、 哎、 其实呢我们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总结了去年啊，应该可以叫去年了， 嗯， 一年大家回馈的一些信息的精选，还不是全部，只是冰山一角。 对， 然后大家就是看了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留言呐、点赞什么的。你看这位听众就说了，说帮帮团里是春天，温暖胜似大家庭，你帮我来我帮你，需要帮助来这里， 你看看 还挺合着押韵的哈。 嗯 嗯，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些美好的话是吧，这个都表达了大家的一种心情，一种肯定，甚至是一种期望， 需要， 对， 嗯， 就是对咱们的要求哈、其实我觉得挺多的。 对，这位听众也说了啊，帮帮团是一个爱心传递的平台， 嗯， 为咱老百姓服务的平台，是百姓为之称赞的平台。 哎， 拔得很高啊，站得高， 其实 我们看得远。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家的心里的这么一种评价。那我觉得下边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实在啊，他说这帮帮团里头这些信息啊，我看了之后真温暖，就这个感觉啊特别的好。 对， 温暖就是从里到外的让你感觉那么舒服，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期望能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感觉。 嗯，虽然没有什么形容词， 对， 那么这话也特别接地气儿，但是温暖俩字足够了啊。 嗯， 这位说帮帮团真好啊，为百姓办了这么多实在事儿，解决了许多麻烦呀难处啊，办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 哎， 有了这些评价，我相信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也是动力十足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您通过我们帮帮团的各位帮友或者是朋友、您的一些问题解决了，我们也特别希望呢您能够像去年一样一如既往的反馈给我们，那么也是给我们的动力，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来分享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爱心。 哎，我们这个方大同啊，其实帮您解决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啊，您说那个什么这个是家里您要买一房，这个几十万的这个钱怎么决定啊，这事儿我们帮不了，我们能帮您的就是细微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一点一点的给您的生活带来那么一小点细微的那么一种改变。 嗯， 哎，这个所以呢您也别期望值就是太顶天了。 重点其实还不是我们三个，我们三个其实还是一个负责喘口气儿的吧。 嗯，对对对， 我们是负责跟大家说的， 这个 更多的是帮帮团里的朋友，就像我们这位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 哎、 是大家的力量完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哎，我们仨人就在那儿煽风点火，不是，我们牵针这个穿针引线是吧， 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中间人啊，我们并不提供什么来的，我们只是那个帮助的搬运工。 行，搬运工挺好的。 哎，没错。 好了。 好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啊，我们继续在这里为大家搬运啊。 啊， 我们不嫌麻烦啊，我们也不嫌累啊。 我们搬运的是您的求助和这个帮助别人的信息啊。咱们先看看这个求购的吧。啊，这个有朋友这个在过了年以后吧，这个想求购一些东西，可能是为家里边增添一些心意吧。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要为家住顺义的女儿求购一个好看的小屏风啊，屏风就是咱们放在屋里边是吧，这个有几片的那种啊，小屏风啊。联系电话咱先说一下，1520-160-4092 1520-160-4092。 嗯，他对于这个屏风没有具体说有什么要求啊，这个屏风的品种也挺多的，材质也很多， 而且小到什么程度，咱还甚至有在桌子上摆件的那种小屏风啊， 对， 上面有画啊，或者用那种高比较好的红木做的呀，它也是一个 小屏风 啊，咱家里边做个小隔断用的那种啊，1米7-1米8那么高的，那也是个 屏风， 也是个屏风， 也是个屏风 啊 它也不算特别大。 对，而且这个材质也不一样啊，有竹子的，有这个普通木头的， 哎，有大理石的， 有点沉啊。好吧，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好的， 我发现过了年之后，怎么这么多听众朋友要换手机呀、 啊？是啊，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嗯， 估计是这今年抢红包抢的不够快，手机不灵啊，好多要这个求购手机的。 手机是一方面，还有您那网络也得跟上才行。 对 啊， 这几位听众啊，都是要求购手机的啊。这位说我想求购苹果6或者是苹果7。大鹏还没有苹果7呢、啊、 哎，您这个稍微那，您干脆直接来10算了、啊、 等着是吗？ 不是，就是苹果10啊，这一步到位啊，是不是？ 好吧， 嗯， 你给钱呀、啊。他呢想求购谁闲置不用的苹果6或者是苹果7啊、 嗯、 要求的是9成新以上，电话是1881-144-51511881-144-5151。 嗯，这位朋友呢是个学生，他想求购一个智能手机啊，二手的就可以，价格呢您50-10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那得多简单的一个智能手机啊！ 学生嘛， 因为 简单点好，要不然他净玩游戏。 哎，这位朋友还是很实在啊， 嗯、 他的电话是1821-093-5197，1821-093-5197。 这位听众啊，想求购的是华为新款的 4G 手机。 哦， 华为最新款是到多少了？ P10。 P10 哈。 啊，或者是 Mate 10。 P10 现在市场价在4000多块钱吧。 4000多。 4000多 啊。对对对。 价格可以商量啊，哪位有富裕的。 啊， 这有富裕的。 您是想求购二手的是吧？还是说。 他反正是要新款的、但是你就算是求一个新款的 P10, 新款呢 他也不会太旧啊。 对，就是你新款的人家刚买的，可能转让的价格我估计也不比那新机低多少，要真的要转让的话。假如说我一个新买的手机连一年的几个月，然后我就打二折转给您，您敢要吗？是吧？那就你想想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他那手机只要靠谱就敢啊。 其实觉得我觉得差不了多少钱的情况下，干脆咱不如直接买新的了。 看情况吧， 哎， 可能有他的这个需求啊。 好吧。 谢谢大家，记下电话，电话是1591-053-8518，1591-053-8518。 嗯。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求助的信息啊。这大过年的其实也是啥事儿都有。你瞧这位，狗狗丢了。 有。 2月20号下午4:30左右找不着了。 丢哪儿了呀？ 这个邻居家的狗狗啊，说那会儿啊刚好就没关门。 哦。 这小狗呢他就淘气就跑出去了。 嗨。 对，是在哪儿啊？是在海淀区清河五彩城东侧、茅坊南小区。这个字儿写错了吧？荣一楼，不应该叫荣一楼吧？ 或者也没准他们那儿就特别就这么一种叫法、 啊。反正就是南小区的一个一楼 那边走失的。 嗯， 在海淀区清河五彩城附近的朋友，请给留意一下啊。 什么样的狗呢？ 说这小狗名啊叫妞妞， 妞妞 估计是个女孩啊，都11岁了，这岁数也不小了。毛色是浅黄的，说跟家里人感情特别深厚，现在家里人呢着急死了。你说这大过年的，这。 家中的一份子找不着了，说麻烦呢住在附近的朋友啊帮忙留意一下，如果能够看到的话呢，请和狗的主人联系一下啊。他给发了个图片，这应该是个、这是什么品种，西施吗？我对狗不太了解， 有点像 哈、 对， 反正是长毛狗狗， 京巴一类的是吧？ 对，也许是就是这种的串儿是吧？反正就是那一类狗狗，耷拉耳朵的，长长的毛，哎呦，这小样怪可怜的啊。请大家给留意一下啊。电话呢是15901044415，主人说了必有重谢。15901044415。 好，这是一个。找小狗狗的啊、咱们好像我看还有找人的， 对 啊，这个是寻找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说我们是1963年入学的，在朝阳区长店小学，长店啊，班主任老师呢是陈秉义老师，现在大概应该85岁左右了，当时啊老师家住东坝。这次春节同学聚会都特别的想见到我们的陈秉义老师，老师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如何做人，这给我们以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陈秉义老师再听这个节目的话，或者知道陈老师消息的团友，您可以和我联系，我是陈老师的学生，我叫卓世强，电话是13671216357635，13671216357635。 知道这个春节啊，大家有没有都去跟同学聚会哈？ 哎， 反正像这个年代的听众朋友啊，估计这会儿也都是怎么也是50往上了是吧？ 哎，也都 当爷爷奶奶了。60岁 了， 对、他们大多数聚的都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聚的很多 是吧？ 那像80后的这一代，可能跟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聚的比较多。 你的意思是说，要是90后的话，就聚的都是研究生的同学？ 也不是跟学历有关，是因为就是那会儿小的时候吧，都是街坊。 哎， 他都是街里街坊的小孩一块长大，就是即便是长得挺大的，他也没搬家，他还在住在一块儿。但是后来的小孩就是有一部分就慢慢搬家了，他即便是小学在一块儿，但是后来就。天南地北哪儿都有了，所以再聚在一起就不像那个这波人这么亲了。 好吧，咱们的听众热心的团友啊，李奶奶说在这儿给你们拜年了，说你们是我们全家的亲朋好友，愿你们在狗年中万事如意，所有的事情都旺旺啊。其实这也是我们想对大家说的啊，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李奶奶，也给所有的我们的帮团的朋友们来拜年。 好，那位听众又补充了一下啊，是西施、 西施， 是西施啊，浅黄色的长毛的西施啊，叫妞妞，不知道叫他名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应？ 哎、 有反应的话， 如果对，如果他是有名字，主人一直这么叫他的话，他肯定是会有反应的。 好吧，再次感谢啊，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帮着留意一下啊，这个狗狗找不到家，估计自个儿也是特着急啊。好，这位听众打听个事儿啊，首先祝大家春节快乐。说在那个官园市场那儿啊。有没有卖观赏鱼的？就如果有的话呢，它是在官园市场的哪个部分？ 哪 个方位？ 哪个位置？ 给大家告知一下啊。 那个市场现在还有吗？ 有， 还有。 但是现在有没有开门？不知道，因为一般的这个就都是大年初六开张嘛，是吧？有这讲哈。但是那儿有没有全都开？就是开了的话，它可能是不是每个摊位都开了？这反正都是自个儿的嘛，它不一定就今儿都开了，也许有的人他15之后才开。住在那附近的朋友也帮着打听一下啊。首先是官园市场，它开了没有？ 哎， 还有没有？另外呢，那里面有没有卖观赏鱼的？ 哎， 大概具体呢，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对， 这位也留电话了啊，说一下是13910997444，13910997444。 好。下边这位也是找人的啊，不过他就找一个人啊，这位是魏总，他想找的是王英华啊。这个如果这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话呢，知道信息可以和他联系啊。魏总留下了他的电话，是13466719843，幺三四三，对不起，幺三四三六七幺九八四三。 就是留的信息有点少， 对，就是他在我们这个帮团这个公众号上注册的名字啊，叫魏总，总还是带引号的，反正这个也许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暗号，人一听啊，这个魏总那就是我认识的魏总。是不是 在大街中间站那喊一嗓子、哎、魏总， 然后咵有六十多魏总回头。 好吧，这位听众啊，他是想求购一副拐，刚好呢这位听众呢要转让一副拐，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够搭上线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位求购的，他说首先呢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说哪位朋友啊有用不着的双拐，我想求购，接受价格呢是20块钱以下， 哎， 最好呢能够送到地铁站附近啊，没有说到是哪一站，应该说一下哈。 对， 地铁这也四通八达那么多，电话是13691094670，13691094670，这位是转拐的。 哎，卖拐的呢？ 转让一副铝合金的双拐。 哦， 他转让的价格呢是30，就比那位预期的呢。多了10块钱， 多10块钱， 这个其实可以商量， 能商量不？ 就是让5块， 让5块去5块啊，这拐您白拿去， 就是取个中也可以啊。到时候先到先得，确实也不贵哈、啊，这价格。 对。 而我是在广渠门内 哦 啊，但是不知道您能方便给送一下，我估计那位可能不大方便哈、最好能够送到地铁站、你们二位联系一下吧，看行不行啊？电话是13611024104。13611024104。 微笑吻过你的脸，绚烂星光围绕着全世界，我发现你微笑的眼，好纯真的画面。轻轻地哼着音乐，快乐代替我陪着你到永远，捧在手心的温暖要完整地带在身边。我只想把你好好看清楚，承诺不再遗憾，坎坷磨了途，如果你在左右幸福对了路，唯一的你是全部，伤过的痛已模糊，让未来的地图完成我们的幸福，爱就是完美的礼物，散步珍惜会纪念下最虔诚的最初，我只想把你好好看清楚，什么不再遗憾，坎坷磨了途，如果你在所有幸福对了路，唯一的你是全部，伤过的痛 一首歌曲叫完美啊，虽然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的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完美，但是呢我们依然期待着各种各样的完美啊。说到完美呢，我们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民政府呢也是致全市民一封感谢信，希望呢我们能够过一个完美的年。我们就把这封信呢给大家念一念啊。 好，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金鸡玉犬庚10岁，古韵新风送春来，

过得我这两天有点晕头转向的， 习惯了 有点失眠、 习惯了夜两点睡，早上十点起。 对，尤其是那个上班的人哈，你像咱们吧，就是得正点上班，这到点呢，哈，你就得起来。 对， 这个说实话，今儿早上我也有点不适应，这就属于典型的这个叫节日综合征哈、 睡不到自然醒了。 哎，但是大部分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因为都是退休了嘛，所以人家就是想过年，人天天都过年。 对。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稍微的缓一下吧，就是首先呢，您比如说失眠了哈，就是那个家里那个光线啊，可以稍微再给它弄得暗一点， 调暗一点。 哎，白天呢就别让自个儿那么兴奋了，因为好多人他这个晚上他不睡觉，他追剧，是吧？放假没事了，可以不早起了嘛，就这事儿就不能干了啊，尽量早休息。然后呢，像什么咖啡呀、巧克力呀、茶这种东西呢，如果说你对它反应比较 敏感 过的话，你就可以不怎么喝了， 少来点。 另外呢，提前呢什么喝点小红酒啊，然后泡个澡啊，泡个脚呀、包括那个女士们可以点一点薰衣草的香薰啊，都是有助于恢复和过度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入睡的时候睡得比较好、啊，这个不至于有失眠。 对，就是慢慢调节嘛，因为基本上就跟那个倒时差似的，那几天其实就能过来啊。 时差都来了。 除了这个之外吧，就是过节之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啊，他过的吧，他越过越累，你发现了吗？ 就是 比上班还累。 有时候你就是在家待着，反而会觉得越待越累。 对，就是身心俱疲的感觉啊，甚至会有点那个腰酸背痛。其实这都属于过节综合征的一部分吧。那怎么能缓解呢？我们查了一下啊，专业的大夫呢也是说了，有一个很好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你自我调节一下，包括这个时间和饮食。另外呢，你可以做一个姿势，特别简单的一个姿势，就是身体呢保持直立，然后呢双手用力叉腰，脖子往后仰，双肩往后收，然后呢慢慢的去加大力度和后屈的这个角度，就是有点弯腰的感觉， 就是往后弯腰、后仰。 对，然后这个、哎呀，这个手不行，我这胳膊 啊，不是你这右手叉腰，左手往前伸，这是一茶壶的姿势。 双手还要叉腰啊，还得往后屈、其实也是一个舒缓全身肌肉的一个方式。 悠着啊，别折过去。悠着点啊。 不光是上班族啊，就是大家没事的时候，觉得有点浑身不得劲儿的时候啊，也可以采取这个姿势来让全身放松一下啊。 对，伸展。还有什么招吗？ 还有什么招就得听大家的了。怎么都变味儿了呀？你是上东北过年去了吗？ 没有，就是想起来了啊。这个有人是给支招了。刚才不是有朋友问说那个花鸟这买鱼，买观赏鱼，那官员那地方还有没有吗？这位朋友给说了，说这个老官员花鸟鱼虫市场还存在，初八开门啊，但是呢，他不在。哎，是不是应该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了？反正他不在官员的附近了啊，在北洼路啊，这个应该是西三环外边了。北洼路啊，您坐公交车坐到车道沟桥东下车，然后呢，从这个解放军军乐团旁边那小马路啊，往南走500米就能看见这大市场了。 得嘞，那您明儿再去逛逛吧。 对，初八，明儿初。明儿初八、 啊、 就初七，明天 开。但是问题就是它有很多都是私营的嘛，就是即便是说它市场开门了、 那个 摊 主那个摊主未必他能赶得回来啊，有一些朋友在过完15才会回来做生意啊。 您可以先，如果不太远哈，您可以过去遛个弯瞧一瞧，如果远的话呢，建议您再崩两天，是吧？崩两天等人家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上班了， 万一还有卖的呢。 你指定是去东北过年了。没跑。哎，说到过年啊，这个大家今年春节是在哪儿过的啊？是搁家里糗着呢， 还是搁家里糗着？ 还是说上外边去过了？ 人现在不能说糗着，糗着多难受，你叫宅着。 宅着啊、 在家 宅 着、 另外呢，这个今年啊，您除了自个儿置办的年货之外啊，亲朋好友走访的时候呢，串门嘛，也会互相的送一些礼物，包括这个孩子们， 对， 也会孝敬爸妈。哎呦，您这是收到什么礼物呢？咱们这两天咱们一并的都给他分享分享啊，互动一下。那咱们就今儿先说个啥呢？ 今儿说个啥？ 其实想说的话题还挺多的。 那你 咱就说这个吧。春节您逛没逛庙会吧？ 我，这刚才说的不挨着。 过年嘛，得有这个过年的气氛啊。哎、咱们这几天一个说啊。 你这思维太跳跃，我这头脑有点跟不上你。 对，你是在家宅的，宅出问题来了。 哎、对我这个也属于综合症，就现在反应了吧，还慢半拍。 哎，你别说啊，我还真去了趟庙会。 是吧？ 因为那天呢，刚巧呢。大年初五那天啊，我们去一个朋友家串门 儿， 带着孩子去的。他们 家 离那个 庙会那个场地那儿近啊， 反正不远，溜达着大概两站地吧，我们就溜达着去了。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人呐会很多 很多， 但是呢，就是为了体验一下人多。 是 啊，毛驴保证啊，不是说体验这个庙会去了，就是为了带孩子体验一下人多， 让孩子看看这就叫庙会、啊。 然后我们专程去了一趟这个龙潭湖庙会 啊，龙潭湖，哎，龙潭湖今天还有庙会吗？ 有啊。 哦， 就在公园里头吗？ 我怎么听那边老人说今年龙潭湖没开庙会？哦，那有庙会。 我这是刚去回来的啊， 哦、 听我的啊， 哦、 没错。然后呢？ 初一初二没有啊。 那个初五那天吧，人还真的不算是最多的，当、 啊、 年天儿挺好的。 哦。 然后又初五嘛。 嗯。 10块钱一张门票啊，小孩5块。 像龙潭湖算什么本事？又问人去地坛， 然后就去了。哎、嗯，真的啊，真的就是，孩子的话说吧，妈妈， 妈呀， 什么都看不见， 这啥呀？ 全都是人， 全是人啊！ 真的是那种感觉， 全是人呐、啊。 各地方言都溜达出来了、啊， 没错。 对，也问问大家啊，今年春节你有没有逛庙会？就是如果去了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呢，您都。买到什么了？有什么新鲜的好玩的啊、 嗯？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哎，你看， 好，那我们第二时段呢，也有一些听众的转让物品，还有一些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啊说，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大家伙啊，我这个羽绒服上啊，沾上洗发膏了啊，还不是洗发膏、 啊， 洗发膏好办，染发膏。 染发的啊、哦，它会这个留下很重的痕迹。 就是这怎？能洗掉啊、 嗯、 这基本上没招吧， 不好洗， 没招、 啊、因为 它那个东西是有腐蚀性的， 嗯 啊，要不然它怎么能染上头发的颜色呢？ 对， 所以一旦蹭到衣服上，这个还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什么烧了一块是吧，你说给它再恢复如初，这个可能性不大， 不好弄， 不好弄啊、 嗯、 就之前我们听众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什么这个沾上了那个染上了，这洗不掉怎么办？反正大部分听众的主意呢，就是看您那儿碍事不碍事儿。如果不碍事儿的话呢、 嗯， 就可以忽略不计。还有面积多大？另外，如果说比较明显呢，或者位置比较好的话，可以自个儿贴个花啊， 嗯， 缝个什么小花样啊，在那儿挡上它。 对， 嗯， 这个过去啊有这个一种叫补花啊、 嗯、 这样的这个手艺。啊，现在应该也还有人会做吧，但是现在虽然少了，但是有人应该还会做。如果能做那么一个小补花在那儿，其实也挺好的。 市场上有卖那种小花的、 哦， 各种各样的，还有那个卡通图案的。当然不知道您什么岁数啊、 哎， 反正就是可以贴上那么一个。但是您说已经染上了再洗掉，如果已经烧掉的话， 嗯、 可能这个不太好办。 那羽绒服这面啊是什么？看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那种、 嗯、 就是那种那个化纤的那种那种， 那不烧坏了？ 防水。的，他要是有那个，我看有的年轻人啊，人家啪往上弄一贴画，其实也挺好 啊、 嗯。哎，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处理方式吧。想要把它 退而求其次， 想要把它洗掉，洗成原来那样，恐怕就不太可能了。 嗯。好吧，那么还有其他的主意没有啊？大家也可以给出点主意吧。 嗯、没错， 嗯。这位听众呢想找份工作啊，今天也算是这个返程的高峰，预计今天火车站和飞机场会有70万人回到北京吗、 嗯、高峰 高峰啊高峰、 嗯、 大家出行呢尤其是这几趟线啊也稍微注意一下。他是找工作，他说本人呢50岁，是一位男士，之前呢这个退伍啊，是位退伍军人， 嗯， 目前呢在北京想找份工作，本人身体健康，还是个文艺骨干，文艺骨干，说想找一份、 嗯、 比如说类似于保安呐、啊，或者这个家政服务啊，因为有一些家政服务他需要这种男士， 哎， 他说都可以联系我啊，谢谢了，电话是18612752488 18612752488。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就是在联系的时候啊，像这种人员审核的问题呢，大家一定啊就是把握好尺度，因为安全啊、 嗯、 安全还是最 重要的、 哎、 第一位的啊。 你看是不是本身是文艺骨干是吧，能歌善舞的，您要是当了保安以后您再唱个歌好像也挺容易出名的。前些年咱们这个就是应该是大表那边吧，就有一位这个唱歌的保安兄弟啊，这个唱得特别好，还最后火了啊、 嗯、 然后我还采访过他啊，他觉得就是特别的意外啊，他说我就是爱唱歌，我没事就在那吼两嗓子，结果后来居然火了。您可能也能走这路子，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走这路子， 是吗？ 凭你的样貌体型， 真的 特别。 哪位大哥都介绍我去当保安， 可以试试啊。 开个玩笑啊， 这个听众反馈了一个信息啊， 说什么了呢？ 嗯，他说就是应该是节前的事儿 哦， 他那个小孙子身上痒， 哎， 咱们给拨了一下， 嗯、 有位大姐啊、 嗯， 还有一位姓谢的女士。哎，赶紧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些方法。 嗯， 特别感谢这些好朋友啊，祝大家新年快乐，一生平安。我也会秉着你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看， 谢谢， 传递了啊。 嗯 嗯， 一年一年又一年嘛， 没错。嗯，这位朋友说，哎呀，我说到庙会啊，我去了通州那个运河庙会，人相对比城里边的庙会少一点啊。初一去了八大处庙会，哎呀，只走了半道我就回来了，人忒多了。 哦，我们那个龙潭湖也是走了一半，都不是我们说要回来，就这小孩，因为小孩其实挺爱凑热闹的、 啊。可以了，我看够了， 快出去吧， 我们走吧， 什么也看不见。说你说玩个什么吧， 嗯， 他也不是排队，就好多人他也没玩，但是就拥在那儿堵在那儿， 他就愿意在那儿晃悠晃悠啊。 对，还有些人吧，就有点不自觉啊，就是因为他一般庙会他都会划线， 嗯， 就是都是一个方向往前走。那偏有他跟你逆行的， 哎， 导致这个路他就不通了。反正这庙会因为还会持续一些天、 哦， 如果大家去逛的话呢， 嗯， 就尽量的啊， 是 一定要遵守人家的这个秩序。其实大家都遵守秩序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么乌嚷乌嚷的人了。 哎， 嗯， 哦，刚才我这个记得有点不对啊，不是龙潭湖，今天是陶然亭没有庙会。 我说的也是、啊， 哎，对，陶然亭公园里边没有庙会。 陶然亭公园那庙会，我还是去年前年。 哎， 前年我还去了，他应该是整个把那个场店庙会搬过来了。 哎，对，今年他没 稍微小一点、 那里边今年没有了。往年这个陶然亭周围啊，就停车呀、啊、什么都停不下啊，那个停的都特别特别多。今年就没有那种现象了。所以呢， 嗯、 我认识的那位老大姐，她因为她住在那个附近嘛，然后她说：“哎呀，今年没有庙会，我可以在公园里溜溜弯了，还挺美的。” 嗯， 哎，对，所以我刚才记得有点混啊。 好吧， 对不起啊。 你这典型的过节综合症。 对，谢谢咱们这位朋友的这个更正啊。 啊， 嗯， 还有好多位听众都是基本上回复就是过年去庙会的、 嗯、 都得给他们的勇气点赞， 是吧？哎，说到这个春节礼物，这位说了啊，这个人多呀，我不想去庙会啊。我外甥女儿休年假从美国回来，给我们仨送了礼物啊，红色和黑色的羊绒围脖送我和老公啊，还送了一块手表给我的儿子。啊，这算是我们春节期间的惊喜吧。 嗯，说到今年春节的这个年货啊，和往年呢有了很大的差别。 哎， 过去我们基本上就是有点老三样，送什么呀？你知道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内衣，给爸妈的内衣 啊， 鞋帽， 哎， 衣帽什么鞋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过年的一些土特产。 嗯， 往年是这个居多。 哎、 今年你知道什么特别多吗？智能的扫地机器人儿 哦，这是那个小圆家伙 啊。 对，还有这个无人小飞机， 这 在天上飞的那个， 不是那个这智能机器人，我理解啊，放在家里，它擦地扫地，就是省了体力，这、嗯、让爸妈不累。小飞机能干什么？ 说云南那边啊，好多人就是送年货都送的是这个，人家还不是为了说什么灌溉我们家这个庄稼的， 那是干什么呢？ 拍照用的。 哦、 专门用来拍照用的， 就是给上面带一个那个照相机， 对 啊，然后他咔嚓咔嚓咔嚓在上面一拍，就把我们给拍下来了。哎，那个是不是不让随便飞啊？ 他可能也是分不一样的吧，有些 就 是低的那种、就 是啊、 玩的那种、 啊、玩的高度不是很高的那种， 对，像这个玩具似的应该问题不大、 哎。那个拍出来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它完全不一样，人是用来拍照的。然后呢，像这些大城市的呢，送给老件的这些礼物呢，已经从往年的这些什么衣帽啊、什么土特产啊，变为什么？ 变高科技了。 高科技，就是智能的这种家居产品特别多，扫地机器人排在最前面，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智能的什么电器呀、啊？什么刀削面机？ 哦， 什么那个和面机？反正就全是送这些的特别多。 妈妈。我今年过年送给您一个礼物，是一个模仿方明的外形制作的女性机器人，她会天天在家陪您聊天的，还会帮您去交换物品的，您喜欢吗？ 这准砸手里。 肯定会受到欢迎的。 好吧，都不知道说，我接不下去了。 好，那咱们说听众朋友，这刚才说的那个车道沟那儿哈，说那个官员市场，有朋友又说，车道沟我年前去的已经关了，听说搬紫竹桥了。那刚才那位什么时候去的呀？是又开了吗？ 嗯。 啊，紫竹桥紫竹桥就得往南边一点了，好像。 那他是想问的是什么呀？ 附近，就是刚才不说的那个，刚才说那官员市场卖观赏鱼的那地儿嘛。有朋友给回复的说，让坐车坐到车道沟，然后再怎么走。 嗯。 那这个信息不是很一致哈，这个还真得您 真得去。是在车道沟桥东下车，它不见得就是在车道沟。那片儿也挺大的吧？我当然对那边不太熟、啊。 我也不太熟，反正我看是，反正离紫竹桥也不是特远。 好吧。 您到那儿探索吧。 但是以我们这位发送信息的听众的了解啊，他还是非常靠谱的。 嗯。 他也特别爱去这样的地方。 好吧。 估计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对等的啊。 对。 这位听众呢，也是跟我们问了个问题啊，他想问问今天还有庙会大吉类的去处吗？各大庙会应该是都开到15吧。 我反正龙潭庙会应该是昨天结束了，龙潭湖。 哦。 他有的就是初一到初 到初六。 初六。 啊、哦、行吧，也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今天啊，人家问今儿庙会大吉什么的，这还有地儿可逛。 有没有这时间延续的比较长的？ 对，他说前几天啊、人忒多了。他本来打算去来的，后来呢开着车就堵半道就回来了。 哎、 所以问问今儿不都上班了吗？是不是能稍微的消停点啊？哪位知道可以跟他在节目当中呢互动一下，给我们发过来。 好，咱们这位朋友啊都写上诗了啊。 好啊， 咱们这帮帮团里 诗意大发哈， 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啊。这位朋友写的一首诗：小狗汪汪在拜年，十五没过还是年，互帮互助再相聚，热情永在帮帮团。谢谢京城帮帮团，也谢谢您啊，把您的作品呢给我们发上来啊， 谢谢， 给大家拜年。 好、确实啊，十五没过呢，这个年呢就不算过完。 嗯，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正月没过，这年都不算过完、啊、 是吧？那我觉得 战线拉长嘛， 我觉得可以接着过清明小长假。 好吧，中间还有一个节， 还是三八妇女节。 对对对，最好全是节啊， 是吧？ 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依然沉浸在节日的气氛当中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都是跟过年有关系。 没错， 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过年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或者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年就这整个一个年里啊，不是整个一年啊，这个您过的这个年里，您觉得让您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或者是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儿，都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说到高科技，这位听台跟我们互动的说，高科技啊，你们没发现吗？今年春晚、特别高科技。 怎么了？ 那您看来还真是看的不少。今年春晚主打就是高科技， 哦， 动用了很多高科技的一些设备。当然我们因为老百姓有些是不太懂，有些呢没有关注到那么细，但是懂的人呢一眼就能看出了。而且今年有那个 4K 的、如果您家里那个电视有那个 4K 的话，调到那个好像是意思又不太一样。 哦， 高科技啊。 对，哎，你看人家还真有这方面的信息反馈啊。刚才有朋友不是问说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庙会之类的、去处，这位朋友就说了，石景山游乐园的那个庙会初七啊， 今 天 是吧， 是最后一天、 哦、 您可以去看看。 这位听众上网还帮我们查了一下 啊， 怎么说？ 说这个就是军乐团那儿，那跟刚才说的那位朋友说的那不冲突。 对，就是车道沟紫竹桥二处嘛。 哎、对对对、 啊。这位也帮我们上网查了一下啊，说大兴渔筏镇文化广场还有庙会。 嚯！ 说明儿上午 到明儿上午啊， 到明儿上午初八才结束嘞。 啊，那就是说不是都到十五哈，基本上就这两天陆陆续续的也就差不多了。 对，到十五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个小高潮吧？ 嗯， 有些公园会有 还有 灯会什么的。 对对对， 啊， 另外呢，就是大集的话啊，基本上它有的什么逢六啊，什么逢几，它也会有，当然每个是不太一样的啊。嗯，这位呢也是很确切的说，刚才你们聊的那个车道沟在军乐团对面紫竹桥东北角广元大厦地下一层。 嚯，哦，这更细致了啊。嗯， 对，不管怎么样啊，谢谢大家伙儿。 嗯， 好，我们今儿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啊，我们来说几条我们的物品转让的信息。 来，一组信息给大家啊，这位是2017年底购置的胎心监护仪，就用过一回，包括三瓶邦利健医用超声耦合剂，啊，原价是120，现价60转让。有照片，那，啊，在住在北四环外，微信号是 MEDERED 啊，这个电话是1861173394118611733941。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临时的单人床，简单轻便，折叠背上就走，适合陪床旅游使用。本人用过一次，120块钱买的，有需要的朋友您60块钱拿走，地点是在石景山古城地铁附近，电话是13522250070 13522250070。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转让的是板材的5T 柜带镜子的，还有一个单人的席梦思床，说孩子用过几年啊，但是还挺新的，给我们发图片了，反正瞧的图片还是挺干净挺新的。 嗯， 他说价格呢是550块钱，建议您这价格可以再唠一唠，因为它毕竟包含一个运费的成本， 哎， 现在运费也挺高的呢，而且又刚过完节啊。15611424419 15611424419。 这位朋友想转让永久牌的26女自行车一辆，100块钱的价格，电话是13521255704 13521255704，找叶女士。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猫笼子啊，宽 1.6 米高 1.8 米90新，由于搬家地方太小想转让出去，还有猫，还有猫咪呢。 是连猫一块转， 转让猫笼子送猫咪吗？这 应该是转让猫送猫笼子。 好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这位朋友是13901280728 13901280728。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转猫笼子，但是没留电话啊，您可以明儿再发一下。这位听众呢有一台电冰箱，上下两个门的，说因为换大的了，这个就用不着了啊。80新，打算300块钱出手，电话是15369611883 15369611883。 好，这位朋友想要转让一个缝纫机，国际牌的，家住在东城区景山公园附近，电话是13661284687 13661284687，找梁女士。 好，陈女士，这冰柜啊，前一阵老有人求，就年前的时候，她说我这个是雪花牌的冰柜，然后80新，买的时间呢虽然挺长的，但是使用率不高，冷冻效果特好，不费电，噪音小，价格呢可以商量。它是在通州区的北苑附近，电话是13521217635 13521217635。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啊，这是我们狗年的第一次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稍后是记得唱片，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